不足能解决一切烦恼啊！佢如狮子王，就屈服群兽，堪受一切众生供养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叫做离系果，离就系远离，系即系绑啊，即系系货嗰个系啊。咁啊，绑啊就唔得自在啦。咁啊，家下话离系果咧，有人受持此个十大愿喎，就可以离开呢个系货，即系唔受呢、这个约束。咁啊，呢个唔受约束咧，就对呢个生死呢方面嚟讲啊，等于话我哋从今以后咧，唔再受呢个生死咧约束啦。佢话即能解脱就一切烦恼。咁啊，我哋点解会受呢个生死果报咧？就是由呢个烦恼。若是我哋嘅人啊，冇咗呢个烦恼啊，你就唔会有呢个生死果报。咁啊，然之后我哋嘅烦恼又点样嚟咧？就是一个分别心。你嘅分别心越重，你嘅烦恼就越大，日后所感嘅苦果亦都系最重。咁我哋点解会有分别心呢？是因为有一个我见啊，有一个我执。咁啊，所以如果你修十大愿王嘅人，我能够一者礼敬之法，咁啊已经系忘我啦。我将我呢个身体咧，日日咁样去拜佛，呢就忘我啦，尊敬他人。咁我又能够以我呢个身体去忏悔自己嘅业障。我又能够以我自己呢个身体代众生受苦，咁啊等于话就忘我啊，有我就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造罪业，有罪就受果报。咁啊，现在我哋首先受持十大愿王，就忘我啦。咁啊，忘我就当然冇分别，冇分别就唔会起烦恼。冇烦恼就唔会做罪业，唔做罪业就肯定唔受呢个生死果报啊！咁就得到咧呢个离系嘅果报，得到呢个解脱。咁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以但不随分别，则世间如果众生三种相续都断啦，因为有分别。佢就造罪业嘛，呢个罪业不离，呢个杀道入网。咁我哋一念心做呢个杀道入网啊，呢个罪业就已经成。咁啊，所以日后咧就受果报。咁啊，如果我哋现在一念心唔起分别，咁啊分别心都冇啦，你就唔会做呢个杀道人啊。咁啊，三种相续之缘已经系断啦，我哋日后就唔受呢个生死系缚，唔再受呢个生死嘅痛苦，所以话即能解脱一切烦恼。咁啊，好似乜咧？佢话如狮子王啊，咁啊，狮子就系为受尊之王，咁啊，狮子一叫啊！白昼都要潜中力击噶，咁啊狮子死咗啊，其他嗰啲走兽都唔敢食佢噶，都唔敢近佢噶，即使佢死咗都咁大个威啊，咁啊原则噶，点样可以报销咗呢只狮子咧？就只有佢自己身里边咧，过得几日腐烂啦，发虫啦，咁啊嗰啲虫咧啊发于佢自己嘅身上。咁啊，亦系食翻佢自己身上嘅肉，食到完为止，咁啊算啦。就任何嘅野兽啊，即使佢死咗咧，都唔敢去碰佢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狮子啊，嗰种嘅威猛。咁我哋现在受持十大愿王啊，亦系一样，佢个威势啊，如同呢个狮子王。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咁就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啊！ 咁如果有人受持读诵思想十大愿望啊，咁啊呢个人咧真系难能可贵啊！咁所以我就好多人咧都中意发心啊，写经嚟到结缘。咁你写一部算一部，咁啊旧纸咧就冇咩印刷嘅，真系抄经嚟读嘅。咁啊家阵纸咧就亦都有人抄，不过佢又抄一次嘅啫。咁啊佢抄一次啦，以后咪呢个影印啦。咁啊做电版嚟影印啦。嗱，好似最近咁出一本《地藏菩萨经》，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咁啊就呢个临池法师写噶。咁啊，佢嘅字写得非常好。咁啊，结果咧，佢哋影印啦。咁啊，装帧又好噃。咁啊，可以讲啊，呢一本《地藏经》咧，都系一本最完善啊，系最好嘅经典。咁佢就靠佢自己咧，得闲就写一篇，得闲就写一篇啦。咁啊，写成一部《地藏经》啦。咁啊，凡系有人思想佛经，都是功德无量啊，流通于这个世间。所以假如有人修持或者思想此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，那么他的功德呢不可思议，既然能够释离一切恶趣，又能够离一切恶友，又能离一切的外道，又能解脱一切烦恼，咁啊呢个人你都唔供养啊，咁你供养边个啊？所以话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啊，咁啊呢个人真系咁样受持读诵，思想十大愿王，离一切嘅恶障啊，又得到解脱，咁啊呢个人咧就堪受一切众生供养，等于话。受持十大愿王的人有种种的功德啊，能够堪受一切人天的供养。咁啊，又复是人临命终时，最后拆落一切资金，即皆散坏啊！一切亲属即皆舍离，一切威势即皆退失，互相大臣，功成内外，象马车成，珍宝服装，而是一切无服相随，都为此愿王啊，不相舍离，以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，即得往生，即落世界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系特别。显示出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，咁啊，尤其是我哋一生啊，咁啊，日日个个钟头，分分秒秒，乃至刹那刹那，都系咁样发心受持呢个十大愿王，咁啊，有啲乜嘢嘅好处咧？咁啊，最大嘅好处啊，就系往生净土啦。所以话有福之人。佢临命终时，即系将死啊，未死之家，咁啊，佢就临命终时，将近临到呢个寿命咧了结啦，咁啊，即系将死，但系未曾死嗰一个时间，咁啊，最后刹那，咁啊，一刹那有九十个生灭啊，等于话咧。呢、这个刹那一了咗，佢就断气啦。咁啊，佢就最后嘅刹那。咁啊，呢个时候一切资根啊，都即皆散坏。咁啊，佢呢个六根都冇咗作用。其实呢唔使到最后一刹那啊，好多人到咁上下咧，佢除咗舍气、天气等最后断气之外咧，其实手啊、脚啊、眼啊都已经都唔会喐噶啦。啊！你遞高佢隻手，你佢自己會跌翻落去嘅，即係冇曬自由噶啦，已經自己啊。咁啊，到到最後剎那咧，咁啊，佢呢個六根啊，當然咧就漸漸咧 系散坏啦。咁啊，一切亲属就即刻舍离啊！咁啊，到呢个时候，不管你个眷属点样嘅恩爱，点样嘅亲情，以及点样嘅关系嘅密切，可以讲咧，冇一个人啊肯跟你去嘅，冇一个人愿意啊陪埋你一齐死嘅，除非咧系勉强嘅，唔系自己心意情愿嘅，呢个例外。的的确确，你啊两夫妻啊，不管任何一方面死咗啊，另外未死呢方面咧，无论点样个伤心悲痛啊，佢根本就冇人家愿意得跟埋一齐死嘅。所以话一切嘅亲属都即刻要舍离啦，又可以讲话呢个死者要舍离嗰啲亲属啊，咁亦都可以讲嗰啲亲属咧都要放弃舍离呢个死者，等于话冇法子跟埋佢一齐死嘅。咁一切威势就即刻退失啦。咁你再生咧，无论点样个威猛或者点样个势力，到呢个时候咧，冇晒威啊，冇晒势啦。个富商大臣，咁如果系国王咧，不管你个左右手所谓丞相咧，或者部长级嘅大臣咧，佢都唔会跟你去。咁啊，功成人爱爱，将马七宝，将马车成，珍宝复藏。咁啊，我哋除咗呢个人之外，所谓呢个眷属就系人啦，其他嗰啲身外物啊，包括你嘅功成，或者系内成，或者咧系外成，以及你有好多啊。象啊、马、车啊，能够运载你噶，以及好多嘅金银珠宝啊，或者咧有好多埋藏响呢个地下或者宝贝，佢如是一切都无福相随啊！到呢个时候咧，都冇一样嘢，或者冇一个人咧嚟到愿意啊！跟你一起去的了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但是有一样东西就跟你去的，那唯此愿望就不相舍来的。你一生人呢，你受持这个十大愿望，到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十大愿望就跟住你了。那跟住你怎样跟法呢？他们引导其前时时呢都在你面前呢来到引导你，所谓一刹罗钟都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就你过最后的一刹罗断气了，那就在那一刹罗呢，他就导你呢往生净土，到这个极乐世界去。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来讲呢，就可以知得呢个十大愿王啊嗰种嘅慈圣功德。咁因为我哋平时讲往生净土咧，就系念佛。咁现在咧十大愿王都可以往生净土啊，所以净土五经里边咧，咁普贤菩萨行愿品咧，属于其中咧系净土五经之一。咁再加埋呢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咧。就是净土五经的第二，起码净土三经呢，就是加下加行愿品，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呢，就名为叫做净土五经，这个是一般人呢所讲的。那么我们通常就是讲啊，那么如果念佛的人就可以呢是往生净土，咁啊，念佛嘅人先至可以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咁啊，现在佢话受持十大愿王就可以往生净土。咁我哋既然通常人讲啊， 就是話要念佛先至可以往生淨土啦。嗱，咁我亦都趁呢個機會咧，同大家咧講下，咁啊所謂念佛往生淨土啊，咁要有啲咩條件咧？咁啊好多人都唔知噶。嗱，第一就要有信心，第二是要有愿力，第三呢有行持。所谓净土的资粮啊，是这三种。咁啊，偶益大师讲啊，佢话非信就不足以发愿，非愿就不足以起行，个非持名的妙行啊，不足以正所信而满所愿。所以信愿行三种呢，就是为这个净土的资粮缺一都不得。好似呢个香炉三隻脚啊，一个顶啊，系三隻佢就企得稳啊，一隻就固然企唔稳啦，就两隻都企唔稳，因为佢呢个斜角呢、這个角度唔同啦，少咗一隻咧佢就唔平衡，唯有三隻咧，啊佢呢个角度咧平衡咗啦，咁佢就稳稳阵阵企两字。咁我哋想往生净土咧，都系一样啊，咁啊一定咧要信心。要有愿力，要有行持。咁我哋点样信呢？信得过自己啦，念佛一定往生。啊，信得过释迦牟尼佛，赞叹净土法门冇虚妄。信得过十方诸佛，赞叹净土法门劝我哋往生。都是真实，亦都信得过阿弥陀佛的因中四十八愿，咁啊愿愿啊度众生，一亦都是真实，咁啊有信心啦。咁啊虽然有信心啊，但系你冇愿力咧，你就冇咗个目标喎。咁啊你个信心啊，唔知你日后你想点啦？咁我哋就要发愿。我哋愿生西方啊！啊，愿我哋离开呢个娑婆世界所有嘅痛苦，愿我哋往生净土之后见佛闻法，愿我哋临命终时，咁啊，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接引我哋，咁啊有咗呢个愿力啦，咁啊有咗呢个愿力。但是你不实行啊，亦都不能够往生净土啊。咁啊，实行就即系念阿弥陀佛，你行亦念，坐亦念，时时都系要咁样念。你得闲嘅时候，你固然念啊，你就坐巴士，或者坐呢个小巴，或者你自己坐紧呢个私家车，咁啊嗰阵时应该冇嘢做啦。咁你虽然唔好意思话大声咁样念啊，你可以默念。总之你唔黑眼瞓又冇嘢做，咁啊坐住啦，你个心就可以念佛啦。咁啊，如果时时都系咁样念佛咧，咁啊即系叫做实实际际行持。咁啊信愿行三种资粮具足啦，咁就可以往生净土啦。嗱，咁啊如果以呢个通常嘅譬如讲。好似有信心，咁我信得个北京咧系几好玩嘅，咁啊万里长城啊系唔错喎。从呢个历史上嘅工程嚟讲咧，系一件咧都系前路古人嘅。咁我哋虽然系信心就有啦，信得个北京系好好玩，值得我哋去观光。可是你全无心意去啊，你单系相信。冇用，所以我哋进一步，我哋要翻译。总有一日啦，我哋要亲自去北京咧，玩一玩，睇一睇，咁咪有愿力咧。咁有啲愿力啊，你唔行啊，你唔去啊，亦都系冇法子咧达到啊。你咧去北京观光嘅目的，咁一定你要行，点样行咧？你就筹谋，坐船，坐飞机。坐火车、坐巴士，咁你就要谂通佢。咁啊，然后实实在在咁啊去啦，起程啦， 想飞机啦，想巴士啦，想火车啦，想船啦，而且向前嘅目的就系北京。咁啊，不管咧坐飞机系快啲，就可以咧遣法，你咧去念佛，去行持。咁啊，亦都可以都因为你行持，你达到目的地，咁啊先至可以达到啊，你所信嘅系冇错。而你所發的願力呢亦都好對。咁、我哋念佛呀，咁咪點樣念呢？咁咪行持呀。咁咪古德講呢，咁咪好似個貓呀，咁咪捉老鼠。咁咪嗰啲貓捉老鼠呢，佢真係呢全副精神㗎喎。但係嗰啲貓就固然走得快，但老鼠都唔笨㗎喎，佢亦走得唔簡單㗎。因為呢呢、这个性命攸关啊嘛，喂走慢啦，步连量都冇啊，所以佢又走得快，咁啊走到冇地方走啦，个墙有个窿，呢、这个窿咧就好细，只老鼠就过得，但系只猫就大个老鼠噶嘛，通常啊嘛，只猫就唔入得，唔入得咁啊点咧？佢呢个天生嘅本性啊，佢系捉老鼠啦，佢虽然佢唔入得呢个窿啊。但是他在这个窿的外面啊，哇他真的竖好条尾，那么伏着在树啊，哇那么那对眼啊看着那个洞，真的你走过踢他一下，那只猫都不动的，他就全副精神啊享受那个窿的树，总要等他出来。那么我们念佛呢都是要用这样的心情去念啊，好似呢个猫咧，去捕捉呢个老鼠一样，全副精神就系睇住一句佛号，句句都系南无阿弥陀佛。咁啊，除咗念南无阿弥陀佛之外咧，冇第二个杂念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想念阿弥陀佛，我哋怀念阿弥陀佛，我哋发心去念阿弥陀佛，似得啊！那隻貓啊看著那個老鼠，這樣的精神去念，那就一定啊往生淨土啊。那麼又好像個雞部雞仔啊，那麼有個雞乸，那麼它坐上那些雞帶上面啊，靠它全身的熱力，那麼就捕那些雞仔出來啊。當然它不能夠分心啊，它不能夠步步下起身行下啊，咁点解啲热量唔够啊？咁啊，嗰啲鸡仔啊，捕唔成噶嘛。所以嗰只鸡乸捕鸡仔坐喺啲鸡蛋上边咧，咁啊，当然会夹硬捉佢走啦。佢冇办法，嗰只鸡啊，边只斗得过我哋嘅人嘅双手啊？而且佢全副精神响晒嗰啲鸡蛋咧，就捕鸡走啦。真系你中意捉佢一称称住个鸡肉，你就将佢称走啦。呢个系冇办法，佢斗你唔过。如果唔系咧，佢真系唔走噶。佢因为一离开嗰啲鸡蛋就捕唔上啦嘛，捕唔出仔啦嘛，所以佢一坐上啲鸡蛋嗰度，全副心血精神啊，都响晒啲鸡蛋嗰度，希望呢个发癫咧捕成鸡仔出嚟，咁啊佢呢个责任咪圆满啦，佢就唔使咁辛苦啦。咁我哋念佛都系一样，只得个母鸡。去捕鸡仔的时候咁嘅神情，佢除咗想嗰啲鸡蛋快脆爆壳，鸡仔生出嚟之外啊，佢真系全无杂念啦。你叫佢，佢都未必睬你啊！你就俾佢食，佢都未必食你啊！佢因为佢不能分神，唔能够分心啊！咁我哋念佛呢，亦系一样啊，一样。咁我哋全副精神响晒一句佛号嗰次啊，咁如果你咁样念佛咧，咁一定了生死啊！咁呢两个譬喻就等于话反对啊，散心唔好啦吓。所谓口念弥陀，心散念啊，喉咙喊破都也徒然啊。你的口念阿弥陀佛，心不上得个边处，搞得不好个心啦。喂，边个对我唔住，应该要报仇。咁你个嘴念阿弥陀佛啊， 你个心已想到边处去啦？心口唔得一致，咁啊善根都系有，你念佛都系有善根，但系你想往生净土咧，似乎就唔系咁容易啦。咁我如果我哋用足全副精神向呢一句佛号，咁啊肯定咧往生净土啊！咁我哋念佛往生，有个名词叫做横出三界，等于话咧，你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送你往生净土。咁啊打横出嘅，咁啊点样就打横出咧？好似一条竹，咁我哋假定佢有十个裂啦，咁啊最将佢定起嚟，最底下嗰个裂咧系有条虫啊，咁啊困喺里边，咁佢又想出嚟喎，咁啊如果嗰条笨嘅虫咧，佢就向上爬，咁啊咬穿一个裂，咁啊而又爬上啲，又咬穿第二个裂，咁啊一条竹有十个裂啊。佢就向上爬啦，咁啊向直啦嘛，向直上啊，佢就要咬穿十个裂，先至可以跑到外边。咁啊，当然好辛苦，又费时，就又失事啊。咁如果有一条虫啊，佢系叻啲嘅，聪明啲嘅，佢打横咬啊，咁啊就捉圆噶啦嘛。咁啊，在呢个圆位里边，任何一个角落。咁佢只要一咬穿嗰个竹身啊，咪等于咬穿一个裂一样。咁佢咬穿一个竹身啫，佢就到外边啦，冇第二个竹身。因为周围个圆圈都系一个竹身，唔论你响呢个圆圈嘅任何一个地方咬，一咬穿咗咪到外边啦，就见天就见日啦。佢就唔使要边个咧，仲有九个。咁费事，咁我哋念佛都系一样啊！只要你一句佛号，好简单，就可以往生净土，就话横出三界啊！咁啊，点解有咁好处咧？咁啊，因为阿弥陀佛佢因中发愿啊，就系、是、要度嗰啲众生咧往生净土，咁啊，好似蚊啦。好似呢个母亲啊，佢就成日想念嗰个仔，咁啊嗰个仔咧去外边，或者留学咧，或者做生意，或者佢做事啦，咁啊当然佢就好挂望个仔啊，就希望个仔就早啲翻嚟，咁啊母子团聚，咁啊阿弥陀佛咧想念众生啊，往生净土一样，咁啊但系母亲就想仔啊。如果那个仔不想见母亲得不得呢？那么肯定就不得了。你想是单方面了，但是那个仔根本就没有这件事，他连想都没曾想过回来那几次，那么母子之间呢就不容易聚会。那么譬如阿弥陀佛怀念我们，但是我们不念佛不发愿往生，咁啊，亦都不能见佛，阿弥陀佛都莫奈我哋个何啊！咁啊，如果反过嚟，母亲念仔，但系呢个喺外边嘅仔咧，亦都好想快啲见佢自己呢个母亲，咁啊得啦，咁啊唔使几耐咧，呢个仔就翻啦嗰几啦，咁啊母子团聚啦，咁啊譬如啊，阿弥陀佛。怀念我哋，我哋亦都念佛发愿往生，咁就变成咧，我哋同阿弥陀佛咧接近啦。咁啊，见阿弥陀佛就唔系一个问题啦。咁啊，肯定咧就见到阿弥陀佛。咁啊，所以佢就横出三界啊。嗱，咁啊，念佛仲有一个名词咧。就叫做大业往生，不管你的罪业怎样重，你只要念佛都可以往生净土啊。咁啊，譬如乜呢？譬如一只石，咁啊有一石头啊， 你唔好话几多冰糖咁巴闭啦，你即使系一个安子或者半个安子咁轻嘅啫，总之系石头扎针嘅，你抌落个海嗰时啊，咁啊肯定系沉底。嗱，咁啊，或者你揾个盆啦，你装盆水抌粒石仔，佢一定沉落个盆底嘅事啦。咁啊，呢个石头就冇理由浮起嚟噶喎，实沉噶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做咗呢个罪业啊，做咗呢个恶业，一定系堕落。咁啊，如果你想佢唔堕，咁啊点咧？你就只有念佛啦。咁譬如乜咧？有只船啊，所谓佢就大意船。你唔好系一粒石仔咁轻啊，总之你系一吨、两吨、三吨，总唔知讲句呢只船能够佢嘅容量啊。容量得到一吨重的，你尽量装满它，但是没问题啊，它很容易地由这个岸边渡过这个河流，那就到达这个地方了。这就完全是靠这只船的力量，所以那些石头就不怕沉落海底。那么阿弥陀佛呢，好似一隻大圓船一樣啊！我哋眾生嗰啲罪業係好重，係好多，但係只要你能夠念佛，就可以像佛嘅大圓船啊！咁啊，渡我哋過呢個生死個河流，而到達呢個涅槃彼岸。咁啊，不過呢個罪業呢方面咧，都有陣子啦。要经常讲我阿弥陀佛都唔接人嘅，就系毁谤佛法。咁啊，毁谤佛法嘅人嗰种个罪孽啊，而阿弥陀佛都唔接人嘅。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啦，谤佛，唔好啦，谤法啦。咁啊，应该要扶持佛法，就等于话咧，谤法罪过无量啊。如果扶持佛法啦，咁就功德无量啦！啊，我哋应该要扶持佛法，千万唔好做呢个破坏佛法嘅事。咁啊，念佛唔单话临啊即生啊可以增福增慧，尤其是我哋临命终时啊，系一个最重要嘅关头，就系要我哋念佛，因为我哋一生人嘅罪业啊，都是在临命终时显现出来。如果这个人一生作善都没问题，就是善境现前，唯有这个人一生作罪业，他一生都作恶，临命终时那些恶相现前，你就只有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才可以渡他，先至可以接引佢。咁啊，所以我哋通常咧，每一个人啊，临命终时咧，最好咧就帮佢念佛。你话乜都唔使啊，你话句句同佢念阿弥陀佛。咁啊，每一句都念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尤其是佢未断气之前啊，将要断气啦。咁啊，我哋能够响佢呢个耳仔边啊，咁啊，一句一句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的的确确佢呢个人啊，得到咧系好大嘅受用。咁啊，关于念佛咧，咁亦都有好多人啊，咁啊发生嘅疑问啊，咁个法师啊，佢话我屋企又冇法师，又冇出家人，咁啊点同佢念啊？其实咧，嘴个个都有。无所谓出家在家，你总之你有个嘴，你唔系个哑巴，你要识得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。我哋就唔讲你呢个身份，唔一定系出家人。咁如果嗰个地方冇出家人，咁岂不是我哋咪唔使做呢个人？所以你哋咧唔好固执，尤其是咧你系佢嘅亲属。咁你应该咧，将佢呢个人啊，要临命终时啦，你就知得佢系唔得噶啦。 能够抢到法师是一件好事，即使这个地方没法师，或者一时间呢找不到法师，或者我没能力抢法师，这个你不用介意，你最重要自己有信心，而你是他的边座，你就有这个权利，你就坐在他旁边，你就对着他这个耳朵，你就都不用敲什么木鱼引磬，因为这边呢你们普通人都不能跟我们出家人比的了，我们呢做法事，因为有我们的形式，也都为着这个唱念的划一，所以就有木鱼啊，有引磬啊，有当当查查小鼓大鼓啊，其实你自己一个人练神啊，你不需要这么多东西，你就对着他面前向他这个耳朵那边，你就一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不需要什么音韵，不需要什么高低声，你总之呢六个字你要念得清清楚楚，不要含糊，你一句一句响他这个耳朵边那么念，那这个人呢即使他一生做恶业，但他临命终时，有一个人来跟他念佛，他亦都可以仗你这个念佛的功德往生净土。为什么呢？假如这个人他一生都是恶业重，咁佢临命终时嗰个时候咧，佢见到嗰种恶境界啊，但系佢自己无所逃避，佢个心啊好乱啊，亦都好恐怖。咁啊，如果突然间有个人帮佢念佛，等于话虽然佢个嘴亦都唔会念啦，嗰只眼都唔会睁大啦，可是佢呢个耳根仲听得好清楚啊。咁啊，你帮佢念，佢咪跟你念啦，佢个心跟你念啊。咁你提起佢嘅正念，佢听到人哋念法，佢个心就跟住念法。咁啊，嗰阵时佢个心句句都系咁样念法啦，念念都系咁样念法啦。咁啊，一切嗰啲恶境咧就可以啦消灭。佢自己心无恐怖啊，一句佛号提起佢嘅正念，心无恐怖，咁佢就唔会堕落啦。所以呢你就千万不要固执，一定要找法师，那法师不得闲，那怎么办呢？或者那地方偏僻根本就没有法师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所以这种呢你就不要固执，亲属又好，或者亲戚朋友，不是同一起住的，是隔离的，或者隔一段路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发心呢他跟他助念啊，呢个叫做助念啊，就系助佢啦往生净土，嚟到为佢念佛，咁所以叫做咧大愿就往生。咁又有人问那个法师啊，佢话你成日讲修行，佢话我要揾食噶，佢话我一日做十个钟头工，已经系做到筋疲力竭啦。佢话我翻屋企啊，真系最好连饭都唔使食。连凉都唔使冲啊，最好你入房间瞓一觉咧，都系为我最好嘅享受啦。佢话嗰阵时我仲边处有咁嘅气力啊，嚟到念佛咧，嗱咁啊亦都有问题。咁啊，我哋佛教里边呢个念佛净土法门啊，所谓有一种咧叫做十念念佛，咁啊专门咧为呢一班啊所谓咧要工作嘅人咧。而成立的，那么这个办法就是朝头早，那么你洗了面了，那么也都着好衫了，你在你吃早餐以前，那么有种叫做十念法门。什么叫做十念呢？即是十口向，那么你行出门口向住西方，或者向你的厅向住西边，你合一个掌，那么你念十口向，咁啊，呢个十口气有得分别啦。咁啊，如果嗰啲长气啲嘅，咁啊，如同我咧，今天我都够长气啦，应该啦。 咁你一口气可以练得十句噶，你咪十句为一口气。总之咁样，嗱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好好地咁啊，不快不慢，尽一口气，能够练五句噶，你就停一停。如果你一口气能够练得十句噶，你就停一停。咁啊，跟住咧停咗一停，唞咗一唞啦。咁啊，第二次，咁啊，一共咧练十次。咁啊，十次里边究竟练得几多句咧？你唔使介意啦。你最紧要咧，唔好分别，唔好咁固执，呢、這个好紧要啊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常常见到嗰啲老人家、老太婆啊，啊，好似练白喇数白喇法师啊，我早晨起身。龙元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、乜乜咒、咩经啊，佢念俾我听，我都好惭愧，我都冇佢念得咁多。咁就变成咧，佢嘅心啊，都乱咗，都杂咗。咁啊，功德都系有啊，肯定有。你念经有功德，但系唔专一。咁啊，所以如果我哋冇时间，我哋咧唔使咁固执，最紧要唔好固执。但系有一个问题。你一定要恒常，好似钻石取火，咁啊你旧时就冇火柴噶嘛，又冇打火机噶，冇家下咁方便噶，咁啊都系啦，揾嗰啲纸媒啊，好似嗰啲元宝咁咧，就然后揾一嚿石头，一张嗰啲铁片嘅镰刀啊，咁啊就掘下掘下，等嗰啲火花咧，咁啊就飞出嚟。咁啊如果佢打一下嗰啲火花唔出，你就唔打啦，咁你唔继续啊？嗰啲火花出得唔够啊？点样可以烧得着嗰块梅子呢？所以你要继续，一下唔得个两下，仲要跟住嚟添嘛，唔好停得太耐啊！咁啊，嗰啲热力够啦，咁啊，嗰啲火花够啦，先至可以压着嗰个纸梅啊，你先至可以攞到火啊嘛。咁啊，我哋家下练佛呢，都系一样啊。最紧要恒常心，唔好一步十寒，唔好今朝练，听朝唔练，咁啊今日练咧，听日唔练，咁啊呢个咧唔能够成功嘅。咁啊一定咧，你唔好贪多，你今日系咁样练，你听日系咁样练，你后日系咁样练，所谓呢个恒常心啊。如果你保持，咁你呢个人呢，日以功心啊，等于话你个心呢唔使作意，唔使去諗㗎啦，佢就好自然咁啦，自然然咁到时到后呢，佢就识得念啊。咁我呢个功夫纯熟，个心就静，咁就往生净土啦。咁但係现在呢，咁亦都有好多人呢，佢就好自然㗎喎，不過你聽清楚，佢唔係自然好易念佛啦，佢到時到後嗰隻腳呢忍唔緊啦，結果去邊處呀，打返四圈啦，咁佢好自然㗎喎，佢真係呢，佢唔使諗㗎，佢到時到後佢就去㗎啦。咁嗰啲飲酒嘅人呢，佢就好自然啦，佢到時到後呢佢就去飲㗎啦，你唔使請佢，你就算唔请啊，你想留都留佢唔住嘅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将呢种咁嘅精神啊，如果用于呢个念佛呢方面，我哋今日系咁样念，听日系咁样念，我就翻工以前，咁我朝朝啊都系十年，咁样啦吓，你就日以功心啊。咁啊，到时到后你就好自然咧，咁就去练噶啦。咁啊，你日子纯熟啊，咁啊，日后呢个人咧，就等于话佢都唔使谂噶啦。即使佢临命终时啊，旁边冇人嚟到帮佢，但系佢因为平时习惯咗念佛，佢时时个心都想住念佛，佢好自然、好自然咁咧，佢就练出嚟。咁呢个问题呢亦都发生在边度呢，虽然临命终时人家可以帮你念佛， 我但呢度都讲福报啊。如果你冇咁嘅福报啦，第一，或者你冇咁嘅亲属；第二，你即使有咁嘅亲属朋友，佢未必懂得念佛啦。到嗰阵时啦，佢反为啦唔念佛嘅，仲咿哇哇仲嘈住你添，咁变成啦，你本来都够堕条件噶啦，佢再哭下添啦，你就唔堕都唔得啦。咁所以呢种咧，我哋啊就要明白，凡系一个念佛嘅人，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有愿力，要有行持，仲要有呢个恒常心，唔好间断。咁啊，然后再加上啊，咁啊食下斋期啦，咁啊食长斋啦，或者唔容易做到啦，咁啊食下斋期，或者初一十五。或者十四，咁啊越大咧就三十，越少咧廿九，咁啊食六斋日，咁啊再兼夹咧，我哋自己常常啊行呢个布施、积缘，咁啊种种嘅佛法啦，来到扶持自己，咁啊自己咧就可以咧往生啦。咁啊现在话。他说如果有人修持此个十大愿王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任何的妻财子乐以共呢是名义地位，可以说真是没一样东西可以跟你走的。但是有两样东西跟你走，第一就是罪业。那么如果你一生罪业重啊，咁啊，临命终时啦，咁啊，成呢一生人嗰啲嘅罪孽啊，佢就会堕落啦。咁啊，反过来咧，佢一生人如果做善啊，咁嘅成呢个善力咧，就可以上升天堂佛国。咁啊，我哋家下所讲嘅就系普贤菩萨行愿文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十大愿王。